大家好，我是小飞凤，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特首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为立即拨款5,000,000 ringgit 协助由福州赈灾，以同帮助灾民应对任何紧急需求。他表示，本身会在近期礼拜亲自前往灾区视察。另外，团结政府发言人的法妙法少透露，首相在检疫的内阁会议上指示各内阁部长针对各自部门所作出的2021年天气系列综合查实报告进行研究。他指出，前个月当中的报告内容或许和前朝时期出现的问题有关，但是各部长在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必须马上解决。法妙法少也宣布，内阁同意在5月份在沙拉瓦举行团结照庆典互动，以向沙权干树团结的重要。其透露，有关的庆典上前将由吉加团结部长特督 Aaron Ago 打更宣布。法妙也表示，也向庆典也是团结政府为由省长前面团结人数纳入第二席位置所采取的努力之一。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向吉人报战，虽然照收到太吉的非法发通时要锁缓，但是该部门仍然将确保津贴适用油的供应持续充足。部长特督 Sri Salahuddin Ayub 坦言，我吉仍然面对非法照收适用油到临吉的问题，但是强调执法单位已沿时期积极的采取行动对付。另一方面，部长表示，如果市场上出现食用油断缺的现象，其中的因素包括一条销售价100个大量购买，一条太行超市也可能从内部自行管控限制售卖津贴食用油。因此，各个部门除可透过批料行动监督津贴稀油找到滥用的课题的同时，也会关注市场津贴推涨食用油的销售情况。服务鸳鸯炸创意为既有回收和服务企业的贫穷群体提供机会从事服务鸳鸯业务。建制部长 Rafizi Ramli 指出，这项创意也是由建制部实施的人民就业计划之下推行的第三部分，而在该创意之下，政府将回应来自拆贫群体和被施舍群体一同参与政府基建设施，包括在公共厕所或者喷公寮的干空养鸳工作。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科曼日前接受本地中文媒体联访的时候宣布，回应太平极会议员王家佛出任前极新村发展委员会主席，任期从今年3月日后起生效。其透露，极极部门接下来的2年期间，会以事态充电来规划发言新村的发展，分别是提升基建、推广新村后片、打造人文特色景点和重新推进前极新村梅花泰赛，以带动新村的建设发展和创新，以让青年回流到新村。儿童发展议案将在3月14日就开的石栏鹅照医会上提前。壮观石栏鹅照公共卫生和谐妇女及家宅家庭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 Siddhi Marian Mahmood 透露，儿童发展议前涵盖儿童权益，也涵盖所有18岁以下的少年和孩童。儿童必须知道本身的权益，以便安康的成长。记者接受当检石照的访问的时候表示，一旦照政府通过议案之后，石栏鹅照或者是前极头一集推出儿童发展意外的照数。前极警察总长 Tan Sri Akril Sani Abdullah Sani 要求吉加诈骗犯严重性的运作时间从现有的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以避免在特定时段贸然集摊一线的问题。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